了， 不是。 夸张。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做咩啫。 拜拜 拜拜， 好冻啊！ 咁我介绍我哋嘅节目主持人， 你系车淑梅系咪？ 系，大家好，我系 Y Y， 我系阿牛， 大家好，我系杨怡。 唔系，要真系要咁正经咧，即系讲下，跟住啲人先至会好似入脑啦。如果唔系，啲人都系话，诶、哎，你系边个啊？分唔到你哋个名啊，同埋咧个声啊。跟住有人就话我哋咧，点解会改变咗个头？即系宽，即系开头啊！ 改变咗个头，换头机咁啊嘛，成个头换咗。 唔系，即系话我哋点解个开头唔同咗？我唔知点解。 我哋冇唔同啦，哔哔哔哔哔哔个开头啊嘛。 系咯， 系咯。 喂 ，What's up？ 嗰个系咪？ 喂 ，What's up？ 有听众同我反映系，每次咧听你呢个咧个开头都好大声，个哔哔哔好响啊！ 咁佢咪教晒声啲咯？ 所以佢会一开始揿完之后拎开少少，过个哔哔佢先带翻嚟听。 咁先醒神㗎嘛，吓吓你咁就好慢，佢开始咗啦，咁样系咪先？嗰个即係我哋嗰、那个唔系叫片头 ,idea, 烟草啦 ,ok, 嗰个系精心布局嚟㗎，就係、是、想吓亲你哋。 希望想你哋既然咁多我哋嚟听就醒一醒啦，系咪？ 咪有好多人就话瞓着咗，我都想去醒一醒。 又话好好笑但又瞓着。 我唔 系 嗰个人嘅都系。 好难做我啊。 系啦，嗰个听众我完全 都。但又继续听我哋。到底系咩原因？ 其实都系怀疑佢每次都系听个头，即系我哋讲 hello 我系边个之后就瞓着咗啦。 我哋都系问翻呢位手足啦。 其实会唔会？佢系其实揿嚟揿去都系同一集。 我怀疑我哋嗰个五千次嗰个播放率系因为佢瞓着咗之后继续 揿完再揿，即系可能听晚咧又再揿一次，后晚都系冇听过中间再揿一次，所以佢都系瞓着。 唔系，佢咧会连续播下一集噶。 哦，即系自动， 即系自动播下一集。 系啊， 哦，咁我唔知道， 咁唔知听到第几集啦。 佢而家真系赖远噶，早上玩一次海盗山车，再玩一次海盗船。 冇错啦，咁唔知啦， yeah, 自己搞掂啦。 今日讲咩啊？我哋 今日我哋就系讲呢个，因为咧就即系响应咧，近日咧就嚟变成呢个七月十四，咁我就谂住讲翻七月十四。 嗱，如无意外咧，应该今日系七月十四。 系如果我听紧嘅时候啊， 听紧嘅时候， 系 我哋录紧嘅时候就未，但系呢个月咧其实咧都叫做七月噶啦。我唔知道大家即系会 农历七月。 是农历，即系我唔知，可能有阵时大家 有啲可能年轻嘅人系唔系好知咩农历啊咩，而家唔 系 八月咩？咁咩七月？ 七月咧，以为听错咗我哋讲嘅系咪？其实唔系嘅，七月咧就系农历嘅七月。咁可能学你话斋，年轻嗰啲人都 年轻嗰啲人真系 唔理， 唔知可能都唔知道，真系。 大家有冇理啊？ 以前细个 care 啲，而家好似还好。 我哋系年轻人嚟噶。 系咯，我真系唔知嘅， 我知道。 唔系，我即系有冇去 care 呢一样嘢啊？即系譬如你哦，系而家七月咁噶，定系冇噶？完全即系唔会吓咩啊？关有咩问题啊？咁啊？ 我两样都有出现嘅，两个反应。 嗯、你而家嘅反应系咩？ 即系譬如而家反应就是、哦系七月，但下一个反应就系、是、哦算啦，都系咁嘅啫。 你咧？ 我由细个开始，阿嫲就话：哎呀，最近咧，你十一点前要翻屋企啦，即系要早啲翻屋企啊。 系 咁就因为系七月。 咁但系你会唔会真系 遵守？ 我细个又唔系真系成日出好夜街嘅， 系 即系不过有时暑假嘅时候都去唱通宵 K 嘅， 即系冇理啦。你咁讲， 我咁细个嘅时候唔系好理 的。哦，即系我咧就会。听到就知道咧，就会 咧。嗱 ，Y Y 咧系好中意呢啲灵异嘢， 系带埋上日嗰阵时。 但系而家佢又再嚟啦，卷土重来。 唔系，我意思系咧，即系我咧就其实咧会 care 嘅意思系，即系会哦，我会留意就系呢个时候啦。 你留意啲咩先？ 留意即系譬如你话例如七月嘅时候就会可能唔好咁夜咯，但系都会夜噶嘛。但系即系我意思有啲禁忌，即系例如话人哋拜神嗰啲就唔好行过去啊咁嗰啲。 但系呢禁忌其实一年365日都应该要守噶啦，我觉得。即系譬如拜神，你冇人走过去踢人哋啲嘢噶嘛，即 系。唔系啊，即系先唔。 但 系 因为七月嘅时候咧，通常会有烧街衣。 系啊，即系你唔会，例如嗰度有人烧紧嘢，我会咁讲啦，我会行，唔好行过去嘅， 即系兜个圈。 例如对面有咪行过呢边咯，唔好行，唔好行过去嗰边。 你有咩措施要做啊？仲有你知道系七月。 我其实尽量都唔想太夜嘅，真系。或者会，唔系，但系同埋有啲，譬如例如有人话去游水咯。 你唔知游水喎，唔 系真系想去沙滩咯，或者 近期 应该 唔知大家有冇嗰日，我都有同同事即系睇喺度笑咧，就系、是、咧 Facebook 有一个 post 咧，就系咁 share 嘅，但系就唔系好细嗰啲文字，即系一幅图有晒字嘅，就话咩有个喺海滩喺沙滩，跟住咧就见到有一堆青少年咧就喺度讨论紧，不如游出浮台啦，你唔系好识游，唔紧要嘅，浮台好近啫咁样。咁呢个时候咧，沙滩上边一个光头嘅救生员就攞个大声公话。唔识游嘅唔好游出去，而家七月啦，上翻水啊！ 系即系， 跟住全部真系会好啦。 因 为据 闻咧，七月就话唔好去游水，你知唔知啊？样嘢即系有冇听讲过啊？ 冇啊， 冇啊，即系唔 七月以前暑假成日都去海边噶。 因为我即系嗱，你信唔信咧？啊，即系你会唔会觉得系 嗱？首先一来我唔识游水啊，系啊，我唔会去谂呢、這个。哎呀，会唔会呢个时候唔好去游？我冇呢个谂法。我只是觉得有阵时啲嘢咧，就真系好邪嘅， 即系咁啱就 系，即系啦，亦都我，但系我觉得而家个 feel， 我会认为就有少少似就系，如果你真系唔系游得好叻，好强嘅，你不如就唔好去沙滩啦。 系， 即系本身泳术好好嘅，你先去啦。 但系咧，通常咧 讲 呢啲嘢出嚟，即系譬如话，哎呀，七月啦，你唔可以游水啦。 啲、 哎、 人就 话 你唔好咁迷信啦。 跟住有啲人就 话， 即系咁，你平日去都会游水有事噶啦。 系、 就、 啊、 是， 平日都系浸浸死浸死啦。 啲意外嚟噶嘛，你关咩七唔七月事啫？咁样样。唔系，但系我会觉得，既然嗰有啲咁样样嘅讲法，或者根本上系有一啲真系事例发生过咧，即系我会觉得，如果你学你话斋，你咧唔系好叻游水，而你。就唔好喺农历七月去游水啦。 又或者你唔系好叻去游水，就唔好去沙滩咯，唔好游啲咁深水嘅地方咯。 系啦，咁即系譬如话，因为我唔知道，其实咧，大家我哋咁样讲，其实唔明嘅可能都。点解话七月唔好去游水？系因为据闻咧， 声称 首先咧，七月咧就系、是、好似未讲话鬼门关，但可能有啲人听咗好耐即吓，咁做乜嘢？ 即 系 点啫？ 七月咧，即系话咧鬼节、鬼月咁咧，就即系会 佢哋 开 party， 系即系比较多人会，多人多诶，即系佢哋会出嚟，即系会见到啦。 死都唔讲个字， 系啦。咁咧，跟住佢咧，跟住佢就话诶，系啦。咁咧，跟住就话咧，因为声称咧，如果其实咧水鬼咧就好中意咧喺呢个时候借啲嘢 掹人只脚啊嘛， 就搵你做替身咯。因为水鬼比较猛嘅，都系话。即个，因为我听过点解你有阵时话听讲水鬼会比较猛，系话啲人话咧，因为水浸亲咧，嗰个死嘅过程系比较辛苦嘅，所以佢怨气比较大嘅。 即系佢窒息到唞唔到气，啲、 啊、 水又入晒个肺， 系 咪？ 好辛苦， 系好辛苦嘅。咁所以有人话即系咁讲啦，就话即系喺水度离世嘅人比较走唔到啊，亦都即系离唔开嗰个地方。 喺边度？过身都离唔开噶啦， 水系好似话难啲，所以其实啲人就话唔好，即系话咩撒啲骨灰落个海度咧，其实永不超生咁嘅等于，即系因为咧散开晒啊，即系你谂下，你譬如有一个气，你当嗰样嘢系凝聚成一个气啦，咁你嗰个气咧就 凝聚成一个咩气话？ 即系譬如人离开咗之后 ，OK， 即系当你个灵魂系一啲气体嘅嘢， 或者系一股磁场或者点啦，已经嗰张嗰样嘢掉落一个海度，咁你啲水系散开噶嘛，将啲嘢吹散噶嘛，咁你咪将嗰样嘢吹散咗，根本就结合唔翻，即系凝聚唔翻咯，咁咪散开晒，周围都系咯，即系你咁谂咯。 见到我黑人问好嘅，就先 系我都 呢个咧，即系可能你听嘅时候会觉得，唔系我以前咧会觉得听呢啲嘢咧觉得好超，即系有少少吓。咁样即系 真系，我都系吓， 系啊！但系我而家听多咗咧，就觉得都系一个， 因为 Y Y 就 系另 类 嘅科 学 嚟嘅，即系个都 今日 真系科学嚟嘅， 今日唔听，听日就听翻 呢啲系科学， 系啊！ 我 哋 系咪最 后 加以本台立场嗰句？ 唔系Y Y 嘅立场， 即系我意思呢样嘢。如果你咁样去解释，你就觉得都系有啲好似系嘅。如果你平时就系讲话会散开， 唔系如果科学嘅角度讲咧，灵魂同肉体已经分开咗，根本就唔成立，嗰啲骨灰仲有你嘅灵魂咯。 系啊，嗰啲只系你躯壳嘅残渣， 所以我唔觉得系科学。 咁我只系个，我只系 即系 嗱， 以 韦 斯利嘅角度，你只得翻速脑电波， 冇错 喺度嘅啫。你嘅肉体其实系点整都冇乜关 系 噶啦。 咁系咁，但系即系会咁讲话，如果骨灰撒落海会咁样啫。 咦，我而家好似系中立咁，我真系我两边一边系你科学派，一边灵异派。 其实我唔系科学派嚟， 不过我觉得佢呢个都 好难说服啊， 系好难说服我， 因为冇乜证又好难。 即系譬如有时 咁，你全部都冇证据噶， 只系各花入各眼。 但系你讲嘅嘢太虚啦，咩一嚿佢本身有一个灵魂咁样散开。 所以头先我黑人问好你几多？ 咁啊，即系掉落海就揾唔翻咁咯，冇一个居所咯。 睇下你信咩啦，都系你自己。 咁你咁 讲 啦，如果你系信基督教啊，咁你今个月都唔使理噶。 嗯，系啊， 关我咩事啊？咁咯，做乜要唔出街？ 你可以喺条街屋企通宵。 系啊，跟住即系好似以前，你咪前几年嗰条友啊，咪食街边人哋嗰啲拜祭嗰啲豆腐、啊， 攞嗰啲即系芽菜啊，嗰啲豆腐翻去、 啊。大学教授嚟， 大学教授 嚟，不过系内地嚟嘅。 系， 我只觉得其实当时有一个差异， 内地咧系会食拜山嘅嘢嘅。 嗯， 佢哋 拜 山，拜 山还拜山， 系呢啲唔系俾唔系。我有听过解释点解呢，譬如我哋话你话拜山嘅嘢点可以食有，但系你话呢啲唔可以食呢，其实呢你祭祀个，我又讲一啲解释嘅嘢，祭祀个自己屋企嘅亲人或者你嘅先人，即系你屋企嘅长辈呢，系你屋企人嘅人，嗰啲嘢系可以 share 食嘅。但系你话人哋，譬如我唔好讲系地下嗰啲啦，即系去人哋嗰啲，你唔会攞人偷人哋嗰啲食，因为嗰啲唔系你食嘅嘢嚟嘅。你自己屋企人嗰啲咧拜祭嗰啲可以食嘅，因为系佢哋好似屋一家人先会食嘅咯。咁所以嗰条友咧就好大胆嘅，我唔知佢之后点啦，唔知有冇人跟进下啦，冇讲啦。即系佢 之前有人访问佢噶嘛？ 系啊，但系佢咪闹啲人环保嘛，摆晒啲嘢食喺地下嘛，又豆腐又芽菜啊嘛。 几年噶啦，系嘛？好似 系啊，前几年咯。 嗱，佢系比我一个更科学嘅人啦，只可以咁讲。 佢个鬼佬嚟，佢系鬼佬嚟， 佢系环保捻。 唔是鬼佬有啲都好迷信噶， 但系佢哋迷信佢哋即系各自各嘅相信嘅， 佢 系 用 环 保嘅 环保角度啊嘛， 保 绿色和平出嚟。 喂，你咁你觉得 野老鼠啊？ 你觉得系咪？你系觉得点啊？即系对于呢样， 我觉得佢摆咗好耐，摆喺嗰度本身就已经唔卫生。 喺街嗰度同埋有 好多尘， 应该有好多嗰啲烟灰。 嗱，咁即系讲蛇尾疫症啊？没有疫情 记得啦， 咩 系啊？系呢系都系呢几年前嘅啫，即系可能就顶笼都系2019年嘅啫。 即系喺我角度，如果科学啲谂咧，嗰啲嘢摆喺个街度，哇！又太阳又晒又剩又多菌又多尘， 跟住吹晒啲香灰落去系咪？ 唔系啊，两三个钟， 仲无啦啦要喺街度执嘢食咧，即系 佢觉得哇！你咁嘥嘢摆晒地下， 臭晒啦啲嘢， 咁你唔去垃圾站，每日都先。你不去嗰啲麵包鋪嘅後巷 啖啦。可能首先我唔知點解佢咁手緊啦， 即係佢大學教授 喎，有錢過我噶咯喎。 即係佢 真 係翻去就我真係首先 我當時有睇到呢個新聞，但我冇去細細研究，我就覺得我紅撚七鳩咁。 即係我真係覺得， 跟住就贏啦，冇諗。 我真係覺得哇，你咁大膽，即係你諗下，我就唔會執你執都唔會執啦，何況係食 係。 是 但系依家好似都好少见到有人烧介意， 因为而家呢个即系会垃圾啊嘛，即系当你系如果你乱咁烧，你要喺指定地方烧，如果唔系就当你好掉垃圾。 即系而家佢唔会话喺街度，我呢一分烧下，嗰一分烧下，佢系俾晒一个 炉啊嘛， 有个桶 你可以喺嗰度 某 个 地方嗰度咪有咯。 同埋我觉得依家都有个问题系咧，咁你随住啲年代过去嘅时候，咁你净系其实烧呢啲嘢嗰啲人咧，都系啲阿婆啊，即系老一辈嘅人咧， 系 佢哋都可能死得七七八八，老老实实，即系佢都走咗好多人。 有啲喺老人院 啦。咁你再后生嘅人又唔会去烧噶嘛？ 冇我哋咁多迷信嘅， 系越嚟越 烧 咯。 我 咁迷信佢都唔烧噶啦，系咪先？听还听，烧还烧，佢系 我讲啊先。啲人话咧，如果你做开就要一路做嘅， 哦系。 咁如果你唔做开就唔好做啦。 好多谢你嘅讲解。 系，咁其实系一个类似你当系请人食嘢咁咯。 同埋我觉得有少少系依家你住嗰啲环境，即系譬如你住私楼嘅，你住个会所下面泳池， 你唔好讲呢啲， 你唔好咁样烧咯， 净系坟场啦。 哦，系啊。 原来你有啲地方系唔俾烧噶。 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啲香拜完唔喺嗰度烧噶。 你去完拜完之后要攞落山下面有个炉嗰度烧噶，而家。 系啊，因为佢惊嗰啲火种。 咁系嘅， 吹到周围。 管理化啲咯。 系因为以前真系拜山嗰个月份好多嗰啲烧着嗰啲。 我就记得其实我细个咧喺街度见到人哋烧咧，即系比较多啦个频率。而家谂翻俾而家，我会去睇嘅，好有兴趣。 其实我都好好奇嘅。 我唔係我好奇係我咧，因為你知小朋友好，除咗中秋可以點到火呢樣嘢之外，你平時係唔會有火嘅嘢俾你點 嘅小朋友啦。 係啊，即係好想啊！你都燒嘅，哇！張紙咁樣燒，哇！好靚喎啲火，我有睇。 唔係，我就係嗰陣時覺得，哇！點解咁多嘢食喺地下嘅？即係 擺曬喺度做咩啊？ 即係你平時 你都是燒衣的嘛，為什麼有些豆腐， 變態很喜歡聞那種燒衣 的 味道， 就是那些燒著了那些火味，是就是那些煙火味， 是煙啊那些味， 點著香那些味， 是那些變態的。我是 不過我都以前見過是整家都是 的。你們兩個就很好奇，我小時候就因為我家人是拜神的，那我就要跟，經 常都是這樣的， 我經常跟他們，阿嫲下街我就跟他一起去燒衣啦。咁跟住我就会研究啊，点样可以烧晒咧？等嗰啲烟咧唔好白烟出嚟咧， 哦、 即系嗰啲越缺氧咁啊，搞到好大烟， 更强 系啦，好臭咁样，我就想烧晒佢。然后我阿嫲就会话：，喂，杨怡，你而家去帮我烧咗佢啦，即系佢已经指派我去烧啦。但我谂我当时中学就唔系小学就玩火啦吓， 即系你其实觉得呢个烧嘢嘅行动系好 一个工作。 工作 是啊，跟住后来再大啲，我就到咗我阿妹去烧咯，唔使我啦。 系，即所以对于你嚟讲都冇乜特别。 冇啊，屋企嘅，其实屋企嘅人系冇烧衣嘅习惯。 我都冇 噶。 嗱，虽然我屋企拜神，但我就唔系话好迷信咯。 即系好似一个行为，只系会做嘅行为。 有一个知识，我觉得系尊重你嘅祖先咁咯，好似。 系。 即好像、哎、都做开就做咯，冇理由食开几十年鸡，拜神有鸡有得食，即系冇得食噶嘛。 哦，都系一个概念，类似系咁咯。即但我屋企都冇真系咁神心嘅，但我就曾经即系见过咧，其实我阿婆咧系有拜嘅，但系咧我就冇参与啦，因为我就 拜神定烧衣， 即系烧 家 衣啊。 哦 okay、 但系我系冇参与，因为我唔系同佢一起住，同埋唔系话即系成日见到佢噶嘛。 你知佢呢个行为啫。 我知佢嘅行为系有一次可能近住嗰啲咁样嘅，好似而家呢啲咁嘅时候咧，就去佢屋企，跟住就喺度处理，即系整一啲呢啲准备 祭品， 系啦。就是那些豆腐和芽菜那些咯，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他会整个兜好像一个餐一样烹拎着个烹上面有一些分好晒的饭啊那些东西就拎去咯。 哦、 即系佢话一阵间要落去，咁就同，吓原来你 仲要攞埋酒杯仔噶， 总之好多嗰啲 筷子啊咁， 即系佢哋就即系意思话，一阵间要落，今晚要落去拜，即系 同埋我屋企人会咁噶，你攞把遮，边个用开嗰把遮啦。就用佢嘅，佢屋企人嗰身咁可能，即系譬如系我阿妈嗰身，咁就叫攞我把遮喺门口啦，咁我屋企人就拜啦，就会觉得同我有关 系， 咁有把遮佢就系啊，佢哋会有啲咁嘅嘢。 我呢 个 又冇听过， 边个冇听过？即 系 小芙蓉咁， 有少少啦， 攞翻芙蓉把油纸遮咧， 类似咁咯。 我呢 个 冇听过， 我细个就帮佢哋开遮咯，跟住。 哦， 我跟你讲起遮，我只是我公嗰时走的时候咧，就要攞阿公嗰把遮嚟护住佢烧嗰啲，攞落去下边嗰度烧咯。跟住我就又烧啦，系我又烧，咦小芙蓉咁，跟住我姨妈就系啊系咁嘅要咁 遮 住，咁样讲 起 好 似即系可能佢一齐去， 因为咧阿公嗰、那个即系佢好似即系而家好新式嗰啲啊，即系你拜佢，但系佢哋唔可以喺佢前面烧，你落去下边烧噶嘛， 类似啦。 跟住就用嗰把遮担住嗰堆烧着，即系可能点少少喺佢个前面。嗰、那个排位嗰、那个蜡烛点着咗啲先，之后仲要引保住呢个火落下边烧，系、 哦、 佢收嘅。 但你意思呢个遮嘅作用咧，系真系系挡风啊，定还是真系有？ 当时姨妈就 小芙蓉咁， 小芙蓉咁咯，系啊，芙蓉唔好走啊咁咯。 所以屋企人咪话叫你千祈唔好执人哋啲遮翻屋企用。 系啊， 你信唔信啊？ 习惯咗啦，我已经习惯咗唔会攞人哋啲遮嘅。 其实我好少攞人哋啲遮嘅，真系好少咁样谂。 都系嘅， 一系就带遮，一系咧就冇带遮， 就算 就认命啦，系咪？跟住就少快啲行啦，咁咯。 都唔系，因为之前咧，即系譬如有啲人咧会，即系譬如喺工作嘅地方，例如佢啊要落雨添啊，不如攞求其喺度攞把遮啦，咁就会攞咯。 有嘅机率好似比较低，不过 同埋有啲人咧，我唔知啦，即系可能会系一啲，即系你食屎嘅时候，出边咪落雨咪摆 攞 错 咗人哋啊， 或者系咯， 或者有人特登攞咗你把遮， 即系冇带遮，但系落雨先食食下嘢啊嘛！ 呢个遮嘅问题，我听我同事讲过一个故事， 系你讲， 系佢中学嘅时候， 系 落雨，咁佢就同佢应该同佢同学两个女仔咁啦，就好似攞咗，我唔记得佢嗰把遮系喺学校拎噶，定系佢同学噶嗰把遮系，即系总之二人担一把遮， 系 咁就行一行路啦，因为落雨啦，快啲走啦，放学啦，跟住咧喺担紧嘅时候，听到咧嗰个遮嘅头第一个嘻嘻。吓咁样，然后佢个同学就望一望大家，听到就快啲行，快啲行。之后就把声唔系佢嘅， 佢边度攞啊？有冇讲？ 我真系 边度谂 翻，唔记得佢讲话把遮系喺校务处学校攞啊，系啦，定系佢同学嘅把遮系，我唔记得咗啦。总之佢听到， I see。 跟住望一望同学，望一望佢，顶听到。 不过你快走，我都趋向就唔好攞人，即系不知名嘅遮咯。 呢啲算唔算系你嘅禁忌？因为呢样嘢而产生出嚟嘅规矩 系啦，规矩咧又未去到话，哎呀唔好讲 啦。嗱，娃娃咧好多规矩，我哋下一 part 再话听有咩规矩。 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 爱我请留言。三位主持亲自回复你的留言。 今次我要讲的留言呢是近期的。留言的用户是 Talesman 住，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了，有的话 Sogoli。他的留言是这样写的。我觉得最好笑就是开头和结尾扮恐龙叫。啲恐龙叫声沉稳而不失活泼，温和而不失野性，好好笑。每个礼拜都期待你哋新嘅集数。哇，系咪真系咁啊？嗱，我俾多下你。哇，系咪咁样？嗱，你用咗两句嘢嚟形容咧，我俾两下你。OK 啦，嗬，耶，好啦，希望你继续期待我哋新嘅集数啦，拜拜。 如果他们的留言引起你的共鸣，就快点留言给做乜啫啦。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爱我请留言。 一百集，一百集，一百集，一百条问题大募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一百集。但是由这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的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一个 Q&A 的活动需要你来 Q 我们。 因为你不 Q 我们，我们又怎样 A 你们呢？方法很简单，只要你在我们 IG inbox 那里留言写着一百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得你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之后就会在我第一百集的时候进行这个 Q&A 的游戏。 如果我们揀了你的问题来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唔系咁，你话唔好即系用人啲遮咧，头先即系以前个概念冇乜留意，不过即系后屘都知道有好多故事系关于遮嘅来历，即系 师 傅 用啦。 系啦，我就会都知道原来就尽量就唔好用一啲即系唔好立乱攞遮咯，因为遮真系可能系一个载体嚟嘅。 你会室内开遮？ 即系之前睇过一套戏咧，就话咧原来室内唔可以开遮。 我细个阿嫲都系咁讲， 阿嫲系老人家会咁讲。 我之前冇谂过，系睇完嗰套戏之后嚟，咦系有啲咁嘅嘢噶。 嗰套系咪好啊戇鳩嘅见鬼十咧？ 系啊，十个见鬼嘅方法。 系啊，但我称为把鬼十睇完之后。 系啦，因为佢有嗰套戏有啲烂嘅，即系嗰套戏就有描述。仲有十种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原来就是话室内开遮啦，即系可能有啲人我唔知道有冇即系听过，即系话原来即系你遮咧系好容易俾佢哋匿埋咯， 即 系 小芙蓉， 好似一个载体系啦。但其实咧，我觉得咧唔止系遮嘅，所以我后屘引申到去咧，原来唔好执人哋一啲，譬如喺街见到嘅所有嘢都系，例即系我例如咧，其实有啲人讲咧，钱都唔好乱执嘅。即系地下突然间无啦啦有张银纸啊嗰啲啊，都唔好乱执嘅。利是封啦，我听过啦。 嗯， 你想讲咩？ 冇啊，俾啲反应你。 我谂起嗰个见咗钱，唔系见嘢，见咗嘢即系消失咗，咪我哋一集 嘢唔好执。 唔系我哋有一集我咪讲过。 哦，系佢银纸冇声 啊 嘛。 系啊系啊，银纸系冇声嘅。 嗱，如果你见到我跌咗一扎钱，就梗系叫我执啦，系咪先？不过我相信你即刻就执啦。如果你见到我跌嘅话， 我哋识做啦，以后跟喺佢尾。 我谂起上次我有成50蚊嘅澳币啊，成10张，我竟然冇要到啊！ 嗰度一扎应该类似我嗰啲人跌咗嘅。 系啦。 唔系即系有啲人，究竟你想执到钱，定系惊执到鬼？你自己谂。 唔系，同埋我谂起嘢，有啲旧物都系唔好嘅，例如譬如有啲人可能跌咗一啲，例如我试过我阿爷执过一只表俾我噶，而家我回想翻，觉得唔应该拎噶。 是 即系佢话喺街度见到一只表执，我唔知点样执噶啦。而家细个嘅时候，佢就诶俾、你啊，跟住就好靓啊，即系一只皮嘅表，有个金，即系系皮手表啦，即系好唔系细路仔戴嘅，其实系大人戴嘅。我怀疑好似系女装咧，因为细只啲嘅，即系唔系名牌嘅，即系唔系名牌嘅。咁系一只普通皮带嘅手表，可能金面嗰啲啊。跟住佢就话诶俾你啊，跟住佢就话攞去玩啦。跟住我就吓。哦，咁跟住咧，嗰阵细个就我攞嚟戴咯，啲戴其实咧，佢就话喺街度执噶，喺执噶啫嘛，咁样。但系嗱，后屘我听好多故事咧，呢啲咁嘅嘢咧，都系唔好要，即系你可能见到哇，好新正喎，攞嚟用啦。 咁你执到嗰只表之后，有冇咩发生过？ 冇嘅，但系后屘我听好多其他人嘅故仔咧，都系执呢啲旧物噶。咁可能嗰阵时候我唔知啫， 唔系你知唔知嘅关系。有时咧，你信咧，当然有啲嘢可以信嘅。咁但系咧，可能你要讲翻你嘅时辰八字啊，你嘅运气啊，呢啲好复杂嘅嘢。系啦，有一啲人真 系 好黑仔嘅话咧，佢就唔好去做啦。咁咯， 例如家私都系啦。有啲人譬如话啊，掉咗个柜或者掉咗个楼下嗰张椅好靓，搬去嗰张椅喺边度嚟咧？我听好多古董都有嘅。咁所以我收尾就会觉得，都系唔好买啲咁。 即系啊，你老母你埋食鸡髀啊，嗰张纸系咪？ 知嗰啲柜啊， 镜啊嘛， 啊镜系一定唔可以执嘅。 OK， 嗱呢啲嘢要问翻我先啊。 镜咧同埋遮咧都系唔好要，即系几靓都好都冇镜，尤其是镜，因为镜咧其实系会有好多唔好嘅入咗去嘅。咁如果你点知嗰日上一晒边个？你有冇睇嗰个咩啊？ 八达通得唔得啊？ 林心如嗰个魔镜咩啊？ 哇！呢套嘢顶你个肺啊！ 系啊，我头先 有谂起啊， 有谂起， 因为嗱，其实我冇睇过，但我大概知佢呢出戏咧类似系咁噶，系关于呢件事嘅。 大家可以 Google 下林心如魔镜呢五个字， 系啊，郑 风 系， 仲有何嘉莉好似， 类似英皇旗下，都系搭一个。 哇，旧到扑街啊！ 黄玉郎啊， 屌佢个肺啊！ 唔知啊，总之套戏类似系讲呢样嘢啦。咁后 记得好似系， 唔系后期我系知道原来好多古董咧，其实都唔好乱咁买嘅。咁仲 佢好似唔系，系咪梳妆台一个镜？ 系啊，梳妆台 个故事好似系。 系啊系啊， 系啊， 屌你好卵臭。 不过嗱，即系咁讲，我觉得咧，如果用吸引力法则嚟解释，即系如果个人系好正面啊，好正义谂啊，好正能量嘅话咧，可能冇事嘅。但系如果佢谂嘢系好负面嘅话咧，可能就会有啲负能量咯。系啊。 因为其实我咧本身咧好中意一啲 vintage 嘅嘢嘅，即系其实我觉得哇，嗰啲例如日本嗰啲话呢个 二手 衫系衫啦，首先我未去买过，但系咧我知道咧佢哋好兴，有啲系二手衫 古 着啊，好靓 噶 嗰啲 系。 跟住我就譬如嗰啲家私啊，或者系啲即系家庭用品咧，嗰啲灯咧系好耐以前唔知几多咩明治时期咁嗰啲咧，其实嗰啲全部都好靓啊。但系咧后屘我又回想翻，咦，我点知呢个喺边度嚟？ 回想翻林心如嘅魔镜， 唔系。即系会谂起究竟佢嗱，我真系咁讲啦。譬如呢盏灯系以前系边个人拥有啊，或者嗰个人系点啊？即系以前我听过，譬如例如呢个首饰系某一啲，我谂起嗰、那个， 唔系例如啦，我例如 讲埋先， 例如譬如梅艳芳用过呢条颈巾， 系跟住就 唔该你 落嚟， 系啊，系或者丝巾，系啦，佢着过嘅呢个高踭鞋， 史丁坦堡血泪嗰只 咩啊？你嗰条猪油打汉堡嘅血泪 系 咪？ 系啊， 即系嗰条链咧，有冇听过话哦？有啲人以前嗰啲咩戴过呢条链嘅人咧，都中咗咒嘅。 头先歪歪讲嗰个系黄子华做嘅《栋笃神探》嘅一个小嘅个案，系君士坦丁堡的血泪， 系嗰条链。咧系戴过嘅人咧都会中咒嘅， 死咗噶 啦，都系女人嚟嘅咁咯。即系嗰啲物咧，我呢个旧物咧就 我话你着嗰啲物， 就譬如呢个 七十九蚊一对，我就 我有阵时会回想翻，譬如例如我哋也拥有一样嘢，例如呢只表系我个人好中意，好中意，好多我瓜老衬之后，唔知或者我屋企人卖咗俾人。跟住咧，其實咧，我係好中意呢樣嘢，因為我就如果你相信我存在嘅話咧，即係我會覺得我一樣好心愛嘅嘢，俾阿邊個有人賣咗，咁我梗係會覺得啊，我唔捨得呢樣嘢啊，個思念，即係會咁，我就跟住佢翻去咯。 都系详情可以睇翻林心如嘅魔镜。 我会感觉得即系可能嗰个残留嘅思念系 即系嗱， 总结 就系 Y Y 咧系因为呢个原因而唔会去买一啲旧嘅物件啦、二手嘅嘢啦，会谂呢方面嘅嘢。 由细到大，我阿妈都叫我唔好买旧书一样咯。 何必咧？ 旧书可以啊， 旧书我都唔买， 我 真系。 我觉得如果系人哋即系你识嘅人让俾你嘅，即系譬如买。 但系咧，嗱，你除咗呢个鬼神之说啦，嗰、那个人嘅运气，如果卖旧书俾你嘅人，那个人嘅运气 系 唔好嘅， 佢 就卖咗啲。 佢已经读书读到，即系根本就即系可能 唔系。我意思嗰个人咧，佢运气系唔好嘅。 系 咁，佢使用嘅嘢咧就有佢啲 衰 气。 哦，即系我知啦，午夜凶铃个名带过俾你， 冇错。 又或者佢系咪即系破产要卖佢屋企啲家产啊？你接收佢啲家产嗰啲咁嘅嘢， 接咗佢卖 翻佢就冚家产 啦， 系咪？ 就买翻嚟就哇咁样， 咁即系重楼一样啫，啲空宅咁咯， 系咯， 空宅仲严重仲恐怖啦。 睇下我个想个空宅嘅定义啊，有阵时 大家空宅定义， 只系谂起咧打个叉先，都系呢啲嘢啊，系咪先？即系咧，其实我谂紧，譬如我假设我哋唔系我哋 我哋 室五楼 A 发生，五楼 A 入边发生咗个凶案命案咁啦，咁然后个凶手就跳咗落去一楼 A， 凶手 即系佢杀完人之后跳咗一楼 A， 咁我想问嗰个凶宅系咪应该五楼 A 同一楼 A 都 系 凶宅， 成栋都系啦。 好啦， 唔系同埋我想有啲人咧就 咁东方文化到底系咪啊？ 咩话？你讲咩头先？ 文化东方， 文化东方到底系咪啊？咁凶宅， 我唔想用呢个例子， 佢唔系凶宅，即系佢系一个。住宅嚟讲咧，啲人就话咧，即系如果咧你跳落去咧，譬如你五楼跳落去，咁五楼一定话系咪空宅咧？ 但 系 你喺嗰度死噶嘛？ 首先五楼咧都系嘅，然之后我会觉得跳落去，如果你即系下面系一个平台或者一楼咧，咁一楼都系咯。啲人话一楼都系噶。 O K， 但系 会影响。 但系咧有一个形，我记得好似睇一套戏入边类似 系魔镜系咪？ 唔系，好似系僵尸。即系佢可能会念念不忘佢间屋啊， 哦， 所以佢会停留喺佢间屋多啲。 陈友嗰个陈友嗰啲嘢跟地唔跟人，仲耐过我，点好意思赶人走？ 咁你有啲人咁讲啦，即系听过，譬如佢唔系空宅啦，譬如嗱，你头先我讲嘅五楼跳落一楼，一楼可能佢个花槽中咗，咁个花槽咁、其实佢唔系空宅啊嘛，因为你喺嗰、那个即系点讲咧，嗰、那个记录里边咧，其实佢咧如果再卖嘅时候咧，一楼嗰个人咧系。可以唔使写噶， 系啊， 冇发生过事噶， 系啊。 咁但系我听过啲古仔就话一楼，哇，跟住嗰人真系买咗啦，咁就啊住啦嘅时候发现，成日都有个阿婆咧喺出边嘅， 哦， 跟住佢就即系觉得好奇怪，点解有个阿婆喺佢嗰个类似嘅花槽定，即系佢啲平台嗰啲嚟嘅，跟住佢就翻查啦，即系发生好多怪事啦，之后翻查嘅时候咧，咁佢嗰度唔系冇死过人噶，但系不过原来系上面跳落嚟噶，后屘就翻查到原来系上面， 佢留咗喺嗰度。 系咯，停留咗喺嗰度咯，咁你都要处理咁。 好啦，我讲完呢个叉，可以去翻鬼月嗰度。 鬼月嗰度，咪头先咪哦，鬼月咁咪话呢个农历嘅七月嘅时候就话唔好夜翻啦。咁仲有听过啲咩嚟？ 唔好黐墙行啊嘛。 都系嘅，但系其实不嬲都好少黐墙。 唔系细路仔嘅时候系真系好鬼中意，明唔明啊？ 或者养下埲墙， 或者用个手指喺个墙度跑步，你唔知你会一路行一路咁样。 冇呢个， 冇试过， 冇呢个消遣。 好，系你 冇做过呢个运动。 你睇下有冇人同你一样啊？ 我如果跑步系用只脚，唔用手嘅。 跑 唔系 墙啊嘛， 你唔会跑步嘅。 系都系， 佢行得快啲都唔好行快。 我觉诶，仲有唔好去游水咯，头先讲嘅。即系话唔好去呢啲地方咯。仲有咩啊？ 仲有你嗰次你嗰提我嘅，你话咩人嗌全名唔好认啊嘛， 唔好拍膊头 系嘛？ 拍膊头都系嘅，全名系嘅， 唔好认啊嘛。 即系如果唔系点讲咧？系啲人你咁样有人反驳我噶咯， 有人反驳你放心。 系啊，咁样如果老师点名 呢啲嘢就预咗 你老师点名全部都系边个 喺街啊 ？OK OK， 咁如果大嗌你喺度唔应我，扑街度啊！死都 边个就会应嘅？但系咧，我意思系 唔系黄精夹个头出嚟？ 我嗱 touch wood 咯，冇试过呢啲嘢啊，即系啲人咧就话咧，佢哋就会模仿你识嘅人嘅声音，但嗌你全名嘅。咁、如果你应佢咧，即系其实你类似同佢 connect 咗咯。 哦 ，OK， 就诶，佢知我听到原来。咁、当然有啲好蠢钝嘅人，或者冇一个 sense， 或者冇一个天线 嘅 时候咧，可能听唔到呢个字噶。系、啊，咁讲咯，你可以应嘅。咁有啲人会觉得，超咁你叫你唔通唔应咩？咁样样。 即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咦为什么会用，因为平时可能没人叫你全名的嘛。 除了很熟悉的朋友。 或者即你觉得咦这么奇怪的那种。你不即是你这样讲那个环境是不是配合，你刚才说喂那你老师点名都不嗌咩，不是讲你在课室嘛。即譬如你爷妈妈回家根本就好夜冇人的条街大人。 我想 你依 家我想问下你，你现在来即譬如我即那一浪即十四那天你会几点回家呢？ 我应该不会去到这么夜一定。 你是夜的定义是多少点为之夜？ 那天我一定不会，我觉得八点前我会定义为吃饭前、 啊、但是那天是不可能八点前回家的。 是吗？ 没错啦。 是的吗？ 是啊、 哦、 那天你约了我去看戏。 是吗？是我忘记了。看 夜那天 星期四是不 是？是啊， 就是星期四，咁快啲嗱嗱临走啦。 睇完真系翻屋企啦， 睇完都十一点啦，咪应该。 应该唔系 十点几啊？ 七点几睇？ 七点几睇哦？ 十二点前咯、 啊。妈妈嘅规矩喺呢下爆，又先讲完，我唔会咁夜翻屋企。 而我哋睇嘅戏咧，就系呢个彭导嘅。 哦，系嗰、那个阿妈。 阿妈有咗第二个，系咪？ 系系系。 系啦，帮佢宣传下。 唔系，头先瓦解咗啦，因为咧。是啦，唔好咁夜咯。 你唔知咩？ 佢完全唔记 得 咗。 唔系我拎，我记得系星期三咁，知点解？ 唔系，咁头先你不停讲十一号系星期三。 系啊， 跟住唔系十一号系星期四。 不过我有一次试过 O T 咧，跟住 O T 到好似十点几定咩咧？ 即系七月正嗰日啊？ 好似系啊，先谂起嗰日系咯。 哦， 有一次 O T 吓，咦？今日好似 我其实咧， 即刻走咯。 我其实细个咧系惊嘅， 系我都有惊嘅。 细个系惊咧，惊到咧，我系其实嗱，细个点会小朋友点会知咩农历咩几月几一几号啫？我就系啲西历嘅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总会有啲猫咧同佢讲，听晚就系咧咁样嘅。 啊系啊，有啲人好中意讲噶， 好捻中意提你噶。 听日早啲翻屋企啦，嗰啲咧。 听晚就系啦，知唔知啊？咁嗰啲咧， 系， 跟住之后提完我之后咧，然后咧我就好惊啦，嗰晚我唔瞓觉，唔敢喐啊，跟住成身都系汗啊。 但系咧，我想讲咧，太无知啦。如果就系讲话，嗰日就系啦。其实我想讲成个月都系， 冇错。 但系当时细个嘅时候咧，有啲好可爱嘅人就会提你，听晚星期四晚就 系。 系 啲同学系会咁嘅。 系啦，但当然大啲或者接触多啲知识嘅时候，就知其实成个月都系啦，即系唔系净系。 同埋咧，因为我乡下嘅，即系阿爷佢哋嘅传统系六月就拜噶啦，所以唔系七月拜佢哋。 哦，有啲系嘅， 有啲唔同嘅。 佛教又唔一样嘅，因为而家讲而家讲紧呢个习俗都系偏向道教嘅， 系嘛？ 系啊，因为佢系一个有冇听过？其实系咩嚟噶？即系点解有鬼月噶？ 唔知啊， 我有听过盂兰节啦， 同一 样 嘢嚟嘅，即系个名唔同咯，只系 好似系木莲教母嘛， 系啊， 佢木莲，即系嗰人去嗰个木莲嗰个人系啦，即系嗰个人啦，就去救佢阿妈，佢阿妈系条 友叫木莲， 佢落咗去地狱啊，就受苦啊， 哦， 好辛苦，即系嗰啲咧，即系俾火烧定唔知点 十八层咯。 是啦，即是我而家以下来讲嘅呢係关于嗰件 事 啦，但我就唔係好 detail 嘅，我听过係咁。 但你讲亲都好 detail 㗎， 你 快讲。 听图上 係 咁 呢， 佢阿妈就好辛苦喺地獄嗰度食唔到嘢，因为摆落去食嘅嘢全部都会化成灰，摆落个口度食呀。因为佢係即係类似可能要受苦嗰啲啦。咁跟住呢，佢只係开放就係、是七月的时候呢，咁佢为咗救佢阿妈，所以呢你见到拜神嘅全部都係豆腐芽菜，係水嘅，全部都係啲有好多水嘅嘢，就是、 西瓜得唔得？ 冇嘅、 okay. ，sorry， 咁唔系台湾咁咯，用啲零食嚟拜咯。 即系佢意思系，因为佢阿妈食唔到嗰啲嘢，所以就用呢啲嘢嚟拜。同埋佢拜嘅意思，即系咧俾一啲好处或者俾一啲嘢食咧，俾嗰啲鬼魂，等佢哋可以即系有啲。有啲即係可能冇人理 佢 哋，类似啦，即係冇人理佢哋、嗯、或者冇咁样囉，咁嘅意思囉。咁你可以话点解要拜，有啲人係相信即係譬如做下善事咁囉，即係好似、 okay. 即係你嗰段时间我做啲善事，即係我请呢啲咁嘅游魂野鬼食啲嘢呀，装啲香，即係对帮助自己运程啦，即係哎呀我咁样俾啲嘢食，好似你而家去派饭俾流浪猫狗咁啊，类似我啦。 OK， 即係做一啲善事咁啊，好似系啊，即 系 放生 得咯， 类似啊，即係可能帮下一啲无家可归嘅人咯。 但系唔建议放生，唔建议放生 ，by the way。 系啦，咁跟住即係意思佢系类似系咁嘅，我认知佢系咁嘅。 嗱，佢话讲短啲，但系讲咗好耐啦。 咁有啲人可能会差 唔系，我都觉得，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呢啲故仔得意过阿 Y Y 嗰啲其他嗰啲，诶唔好点唔好点。 咁佢其实引申咗就原来系咁样，大家会去拜咯。 系 系嘅。 咁其实背后你觉得又唔系真系好得人惊。 唔系呢个咪有啲似嗰套卡通片咁咯。之前那个 Pixar 咪有套卡通片，他又去落地府，跟住又弹吉他唱歌， 玩转咩话死啦，咩极乐园 系啊系啊，类似 啊， 其实有啲似 的，即系佢个原意系咁啦。当然你话系咪真实啊，唔好理啦，即系咁听啦，都系咁讲啦。咁大家咪即系我谂可能类似你喂放假咁咯，开咗个关口。嗰啲即朋友又會周圍上嚟，或者難得嗰個段期間， 或者嗰段期間佢先開去偷睇下佢嘅親人。係 啊，你當係咁咯。咁跟住可能講咗我哋，都係唔好阻住啊，即係避忌下啦，費事同人哋遇到咁。 咁你嗰晚睇完戲就 飛 的士。 不過我都相信咧，即係可能你嘅嗰排話黑仔或者點咧，就可能。尽量就唔好咁夜翻。 咁睇嚟我前排可能有啲黑仔。 系啦，即系就唔好话，即系嗰段期间咪自己避忌下。 系啊，冇错冇错。 因为计我哋嗱，我之前有一集咧系大迷信啊嘛。 系啊。 我哋就讲过一啲自己嘅小故事之后咧，我有 update 啦。 系啊，佢好似有一个故事 系 关于， 但 系 好离奇，我而家都觉得究竟系点嘅咧？嗰日我做乜 Q 咧？ 你描述下啦。 阿牛，快啲讲啦。 哇 ，OK，sorry。 阿牛讲 讲讲讲嚟啦，呢个时间。 No my item， 只不过系嗰日咧，真系嗱嗰阵时未鬼月啦， 系啊， 前几个月啫， 系咪清明啊？ 唔系都好似 都 唔系关事噶，完全系只一个普通嘅一个 office day， 一个风和日丽嘅， 仲要系真系风和日丽，好卵光 嘅，蓝天白云， 好卵晒嗰日。咁我就喺 office， 我咧个 office 咧有几层嘅，都系我哋公司嘅。咁我就喺六楼嘅。咁咧，我成日都會咧行嗰條下樓梯上一層去七樓咧，就係、是、另一個部門就去交一啲文件啊、蓋下印啊咁樣嘢。咁咧，其實嗰個樓梯好光猛，亦都冇任何嘢，全部人都行嘅，好旺嘅，好撚多人行。即係 唔係正英英 嗰啲？即係唔係話你哋諗嗰啲嚇？點解行樓梯嘅唔搭 lift 啊？牛即係唔係嗰只？大家都好方便行上去得咯咁樣。我就拎住一啲文件就行上去啦。咁行上去嗰個七樓啦，出咁啊出一出咧，左邊已經係個 office 嚟噶啦。咁然后就我同我同事倾咗啲嘢，咁啊拎再行翻楼梯落嘅时候就谂起，哎呀唔记得盖印，又行翻转头啦。咁啊盖印啦，好啦盖完印我就好啦，落快啲落翻去先，已经腾咗两转啦，我觉得自己。咁当我再想下嗰个楼梯嘅时候咧，我就好自然咧就望，因为咧嗰条楼梯喺走廊嗰度嘅，有条长走廊嘅。咁我就好自然望一望我嘅左手边，就见到咧，咦点解有个人咧企住喺挨住半墙，企到好似就嚟晕低嘅人咁样。 几远呢？可唔可以描述一下你当时见到嘅距离？ 几远啊？我谂个距离应该有， 识唔识形容啊？ 我而家谂紧点样形容。 两米、三米， 几多对门啊？ 几多对门？我谂嗰度有两道门啦、啊。以你以门嚟计嘅话，四米咯，一对门两米嘛， 系 咪？系 四米咯。 系啊，即系你同埋，因为我行得好快。加上其实咧，嗰个走廊嘅尽头咧系一片落地玻璃嚟，即系好光嘅。出边系未到晏昼，总之早上嗰只大太阳嘅光嚟嘅。咁点解我会望佢？因为佢咧挨住咧，企到歪咗咁挨住半墙，好似人哋饮醉酒或者有条友就嚟晕低咁样。点解我咁样形容咧？喺我真系试过喺街度见到有条友就嚟晕低咧，佢系好慢咁样挨住半墙，系咁跌跌跌跌跌咁样跌落地，即系啦，系咁样嘅。咁咦？点解有人咁样嘅？当我咁样谂嘅时候，其实我只脚咧，我身体已经好快咁样行咗入下楼梯嗰度。咁我落咗一两级， 即系你只系扫过一下。 系啦，嗰下个脑就咦，点解条友企又咁嘅 ？scan 咗， 跟住晕低啊！但系我咁样谂嘅时候，其实已经行到落楼梯，行咗几下噶啦，已经行咗一两级噶啦。跟住我停低，即系叫我身体话停低先。跟住咦， 唔奇怪， 唔通佢晕低真系？ 睇下冇嘢， 咁我就行翻转头，冇人嘅嗰条走廊系好光，依然冇嘢。跟住吓。但我见到嗰条友好清晰噶喎，个样 系男人啦、啊， 男人嚟嘅， 瞄到系男人。 几多身高啊？ 由于佢企到就嚟晕咁咧，我估量唔到佢个身高。 短 头发 嘅， 其实真系好快一下手。我个脑嘅印象嚟，而家问翻我都唔谂起佢个样子，或者系着咩衫。我净系觉得佢咧，个样系好似个成个 feel 系好似黑，我个脑系点解个黑衣咁样企喺度？ 嗯，衣衫 样嘅，系好似好。 糟啊，黑黑掹掹，跟住又挨住，系咪就系晕啦？即系如果呢个 set 呢个场景唔喺我公司 office 喺条街度咧，我真系相信有一个系咪露宿者就嚟晕低咁样 咯。 个 feel 系咁啊，我即刻行翻转头，当时咦系咪要晕低帮手咧？系咪 call 保安？咁我行翻转头嘅时候，咦冇人噶喎嗰度。成日就攞嚟逛喎，冇人喺嗰度喎，仲有其他同事喺度行嚟行去啊，即系 normal 嘅人喺度 office 活动咁样。 所以觉得自己系， 我好奇怪，所以唔通我睇错？跟住就冇再行望一次冇喎，跟住我落翻去我个 office， 我个六楼 office 个位嗰度啦。咁我同我同事讲，我头先都见到个人咧，咁。跟住我同事就话：，诶，佢会唔会系其实佢？因为咧，我哋嗰啲走廊咧系可以全层都通嘅，氹氹转行嘅。佢会喺另一边行走咗啦，其实。即系唔系向你嗰度行啦，喺后边行走咗啦， 开咗防烟门 系啦，可以噶，佢另一边行到噶，你会，不如你上去兜一次睇下啦，咁样，可能佢喺另一边咧，咁我，哦，你又好似啱， 都过咗噶咯， 咁我再上翻去，嗱，我再上翻嘅时候咧，我谂你过咗五分钟左右啦， 我谂唔喺度噶啦，就算真 系 有， 系啊，都系冇嘅，我真系兜匀全层咧，都冇呢个咁嘅人嘅，全部咪普通 office 啊，我识啊，嗰啲同事喺度做嘢咁咯。 嗯， 就是， 其实我觉得你已经睇过一次就唔好再睇。 唔系嗰下你会谂啊，系咪有啲咩帮手？ 你其实 睇咗两次。 其实咧，我觉得阿牛好得意，佢反应系会再去睇。如果系正常人，我咧就话哦，可能系嘅，跟住我就走噶啦，系啦。 唔系， 通常呢啲时候我都 已经睇过一次啦嘛，自己 系啊。 跟住落到去同同事讲，佢有个系，再想睇一次。其实我就觉得就唔好再睇嘅。因为我觉得睇嚟做乜啫？ 但我只系我只系想求证啊，究竟我诶系咪啊？ 通常发生呢啲事嘅时候咧，我都好冷静嘅，扮睇唔到就算数噶啦。如果 唔系我可能， 如果我怀疑系唔好 啲 嘢， 我心里边觉得可能怪，即 系 咦头先咁嘅。而家又好似嗱，我已经睇咗一次啦。你都 加上我当时，因为咁讲，我又唔系喺街，即系一个好熟悉嘅环境，个公司好熟噶啦。咁日日工日白啦， 点解会咁嘅咧？ 多人，我觉得冇乜嘢。吓，睇下咯。如果你话嗰日系夜晚啊 ，office 系冇人嘅啦， 就唔会啦。 或者系街嘅，我唔熟嘅。 咁 我 想问咧，你知诶呢件事之后就冇再理啦，即系 冇再理 过。 但系最有趣嘅一个 get 咧，就系我将呢件事话俾另一个 friend 听啦。咁我讲完之后，佢就话：咁嗰日有冇戴口罩啊？ 系， 跟住我就哇，系喎呢条火捻嚟，唔记得咗添。 即系嗱，而家你可能唯一 连有呢啲嘢，佢都问你， 唔系 咁戴口罩。 我觉得咧，唯一而家你能分辨到嗰样系咪人啊，或者鬼咧，可能话佢冇戴口罩。 系啊，佢中晒啊，几好啊， 佢真系个火捻嚟。 咁可能。 唔系，但系而家喺街度跑步嘅人都可以唔戴口罩嘅。 但系嗰个唔系跑紧步啦， 系啊，个 office 嚟噶嘛，室内。 同埋佢嗰个衣衫褴褛嘅， 即 系 嗰 个 feel 啊，即系你睇下第一眼嗰个感觉。 咁佢公司都可能会出现呢种人嘅， 系啊，就所以嗰下， 你之后觉得点 啊？冇啊，之后就觉得啊。咁有趣嘅一日工日白喺呢度，又冇做咗，又唔系特别咩日子，定系做 咩？咁唔系啊，我谂可能咁啱俾你睇到咯。 系咯，咁啱 真系 最有趣系咁，我讲俾其他同事听，有啲同事就话：吓，咁我都要上去噶，即系佢大家都会经嗰条楼梯上七楼啊，落翻嚟啊咁样。吓，唔敢望嗰度依家。我你又唔使咁嘅，唔使偏激嘅呢位村民。 你又唔使咁嘅，系我客仔睇到啫。 你仲惊 啊？我唔敢睇嗰度咧， 我都睇到啦，仲嗰啲咁嘅嘢。 咁咪搭 lift 咯，行下你一边就搭 lift。 唔系，我觉得可能咁啱佢俾你睇到咯。如果真系信嘅话， 系如果你信嘅， 唔 系咁啱咪哋 connect 咗咯。即系如果 喺老电波啊 TikTok， 系啊。 但系我会深信咧，好似杨怡话斋，如果你系真系见到啲话，你话。觉得好似怪怪地嘅嘢咧，我觉得咧 就算啦， 唔 好再研究啦，系嘛？ 即系我会觉得咧，原来好多时候咧，即系佢哋或者唔系想俾你见到嘅， 咁啱得咁 你同佢真系 connect 咗，我觉得就唔好理咯。即大家个空间唔一样噶嘛，你有你咯，即 系 除非佢系要有嘢， 或者佢喺 你 面前系好扰攘，咁你 唔系咁佢系要你睇到嘅，咁佢一定有其他方法。我个深信 系啊， 咁而佢唔小心呢种啊，我立到咯，就觉得唔好理咯，由佢咯，系 啊。 這个呢个令我谂起以前我有一个好笑的，有些又是灵异，即是以为自己灵异的东西。话说刚才你讲开话你即是 office， 我想起以前 office 呢就OT 又是。咁 OT 嘅时候得我一个人嘅。咁呢我嗰日呢就即係好衰唔衰呢就晏昼嘅时候唔知点解同啲同事讲开呢啲类似古灵精怪嘢嘅。 哎你成日都讲开嘅。 係啦咁 係喂喂成日都摆口唇边。 但係我哋好少可讲嘅都即係我自己听即係我个人去追求。 听还听 即係我个人去追求呢一种乐趣啫，但係冇一定要人哋邀请人哋喂你有冇听过咁嘅。咁跟住呢我唔知几多个人我哋晏昼就好多人一起就 有 up 过呢一个股，即系 up 过呢啲嘢嘅。咁好啦，大家就开始六点七点就开始走啦，你又走啦，我又走啦。咁因为嗰日我要留低做嘢，所以我就最后得翻我啦。当然，好啦，咁其实冇谂噶，其实晏昼讲完就冇特别谂起嘅， 即系 up 啲吹水内容啫。 吹水内容咧，例如有个我咁样讲好快嘅啫，就系个同事咧就话以前听过咧，佢就住诶即系屋村嗰啲啦， 系 佢就话因为我头先讲家私啦，就系、是。咁有啲人都好中意掉啲家私就掉出去冷巷就算㗎啦，即以前嗰种呢，即係穿嚟穿去中间条后楼梯嗰啲呢，就摆咗成张梳化椅呢掉咗喺度啊。咁呢啲好成啲屋村可能有啦，旧式嗰啲仲衰啦，掉出嚟唔理㗎嘛。跟住佢话呢，佢经过呢个梳化椅，即呢、這个类似好似后楼梯嘅时候呢，佢就话呢有人见到嗰、那个梳化上面坐咗一家人囉。咁、呢个系我当日听过嘅一个怪事啦，你可以当又唔系故事， okay. 只不过话见到咁样样啦。跟住大家又七嘴八舌讲过一啲嘢啦。好啦，跟住当我得翻我一个嘅时候咧，咁啱我嗰日好衰唔衰就坐咗一个位，因为我嗰阵时 见到张梳化， 咁啱嗰日咧就唔系坐翻我平时自己嘅位嘅，系坐咗另一个位去做用另一部电脑。嗰个位咧仲要背住成个。office 嘅冷巷嘅，即系你系即系后边系人行噶，全部睇唔到后边嘅。 系 咁就啱啱背住咗，仲系要喺一个角落位度嘅。咁、我就塞咗喺角落位度做嘢，然之后后面系完全你唔知道后边有人行过都唔知道。 系 其实我冇谂嘢嘅，冇谂呢样嘢。好啦，跟住做 冇谂嘢， 即系冇谂过嗰啲嘢嘅。 好惨， 因为嗰时已经成八点几九点嗰啲。好啦，跟住突然间做到呢个时候咧，突然间好静噶嘛， 系系系， 跟住就有电话响。 嗯。 咁咧，跟住我就电话响，跟住望下啦，咪听啦，冇嘢嘅。一拎起嘅时候，发现咧 内线嗰啲通话电话 系啦，即系嗰啲揿掣一二三嗰啲咧，一定唔知二，总之有盏灯着咗嘅。 哦， 咁我觉得咦，点解会有人 hold 咗条线嘅？ 哦，即系有人听咗咁，好似 系啦，即系平时你系见到嗰盏灯着，即系有人用紧嗰条线噶嘛。 系， 跟住但系我记得讲当时佢虽然有十个掣，但系我哋公司只系得三条嘅啫。 嗯， 跟住咦？边个 hold 咗线咧？咁开始咧，我就去追寻。嗱呢个时候你会唔会追寻啊？ 追寻我。 如果当你一个人夜晚， 我呢个可以。 你会追寻？ 系啊， 因为呢个可呢个可，因为呢个咧，通常呢啲事情一出现嘅时候，点解咁嘅？ 系啦系啦，就咁嘅做戏咁啊，当时 系啊。 咁但系咧，而家我谂翻，觉得其实我咧觉得好奇， 冇点解追咩寻啊？ 嗱呢个古仔咧就冇嘢嘅，因为我想讲之后咧就。好啦，首先我睇咗我做嘢嘅范围嗰几部电话都系冇嘅。 冇浪起啦。 冇浪起嘅冇或者冇用緊啦定。好啦，跟住因为呢老细房入面有三个房呢入面呢都系有嗰部电话嘅。各自三个房我就咦咁即系入面三个房其中一个房。 逐个睇你要。 咁好啦就系啦行去入面嗰三个房就逐个睇啦。 你又叫唔好追寻自己追寻。 咪当时我同你讲囉咪就嗰个劇情哦咩点解咁嘅咁。但系回想就觉得哇咁样都 咁大胆啊！你当时， 跟住我就追寻，好在我最后最好笑咧，去到最后一个位嘅时候，发现嗰个老细原来系落唔少冇吸好啊，跟住一路咁样晾起咗上，嗰一灯就长号啊， 系啊， 跟住就嗰一下咪真系好似阴阳两摆翻，都系咁样自己吓自己。呢个时候鬼先出现噶嘛 ？OK OK， 佢就喺你隔篱， 系唔系冇？跟住冇，但系咧，我个心里边有啲有一下毛，嗰一下毛，虽然系知道，唉，冇嘢，但系嗰下有啲毛毛地谂翻晏昼我哋讲过嗰啲嘢， 即系你自己谂起身有事， 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哇，好恐怖， 都 系快啲 讲啦，算啦， 自己一个人咧，喺公司做嘢嘅时候咧，我唔。鼓吹听或者系 唔系你嘅旧公司又咁黑， 系啊，即系嗰阵时好黑，冇窗嘅， 同埋太多杂物啊， 即系好令人哋咧唔知道咧嗰、那个即系日夜咧你翻唔到， 冇窗啊嘛。 我之前听过个同事咧就话咧譬如出边有人揿钟开门噶嘛， 哦系， 跟住咧佢哋有玻璃门噶嘛，就睇唔到出边嘅，但系磨砂嘅，即系遮住晒嘅玻璃门系，跟住佢哋话咧有人揿钟，但行到出去咧 冇人。 冇人咯，呢、這个又听过， 鸡嘢嚟嘅啫， 系呢鸡嘢， 呢鸡嘢嚟， 我都听过好多次， 系即系类似嘅嘢啦，系啊系啊。 我以前 OT 嘅时候都类似嘅，有 即系听到人揿嘟嘟咁样要开门啦，冇人嘢揿咯。 咁你应该同我公司嗰啲咩，听到个 floor lift 入边好多人。 谂住上到嚟，咦，咁多人入唔入到？打开冇人噶嘛？ 咁可能会个火 lift 嘅上下有人 落 咗啦，即 系 好有阵时嗰啲火 lift 好嘈，听到嘅。听 到咯。 唔系你唯有咁讲咯，系啊， 系啊， 即系嗰啲咧，我听过，譬如入咗架 lift 度啦，跟住揿 lift 啦，跟住架 lift 就闩埋对门啦，跟住又开翻咯。 我成日都系咁噶啦， 试过闩唔到门添， 不 过闩系闩闩唔到。 我听咁多关于 lift 嘅嘢咧，我其实咧概括嚟讲咧，我觉得。唔好太信嘅，因为 lift 真系好多有 好多零件故障 嘅，即系佢突然间 唔系啲 lift 好 好 嘅，我哋要搭 lift 嘅，所以啲 lift 系好好， 系好好，佢哋好好嘅。 所以你系大厦嗰个 lift 咁 样，即系我意思嗰啲 lift 咧，其实真系会有故障，就唔好太去。 好啦，得噶啦，明嘅。好啦，最尾我想问啊，你对于呢个鬼月有咩忠告俾大家？最后 唔好咁夜翻屋企咯。但 系你 嗰个 睇戏，我哋点搞？ 系啦，但我相信而家呢个即系香港人嚟讲就好少嚟嘅。 最唔好咁夜翻去咗咧。你觉得 唔好啊？ 有咩忠告俾大家？ 忠告啊！ 我哋嘅灵异顾问， 唔好去啲咁阴阴森森嘅地方咯。 唔好拜神咯， 唔好 拜神， 即系唔好入庙拜神啊！ 哦， 我有啲朋友话想去车谷海，而家先嚟去。 七月系啦，鬼节就唔好去拜神，唔好入庙咯。 啱，我都系唔系好啱时候，应该过咗啦，过先去啦。过 咗七月先去， 系啊，唔需要去呢啲地方，正正常常咁咯。 呢位师傅 晒多啲阳光啦， 晒多啲阳光，但我哋喺度冇窗，好怕晒，好热啊！快啲行啦， 我知啊，又要讲嗰啲信则有，不信则无。 好啊，以上嘅立场系代表 Y 本人嘅啫。同本 channel 呢集全部都系我 同本 channel 无关，好啦， 好啦， 大家好啦，听埋今集，好啦，今晚听，试下夜晚听啦，好 啊， 夜晚听好刺激， 其实我哋冇乜讲。 我哋上次嗰集咧，有啲人又话以为有啲劲嘢听，我想 我哋都冇乜劲嘢，我唔想有劲嘢。 唔系我系我话呢，咁我觉得呢一集都冇嘢噶，我哋冇警告人， 只系提醒年轻嘅一代系有农历七月呢样嘢嘅。 唔系佢哋可能唔系好理， 一啲传统嘅节日嚟嘅， 系啊，一啲传统嘅事情。 我而家最尾先公告大家，如果大家惊就唔好听。我唔记得咗开头咧，之前我哋会话咩？如果有啲人咧系唔中意听呢啲， 唔系我 copy 翻嗰个警告摆翻喺前面咯。 我唔系上次个严重警告系讲 M 嗰集，嗱男人唔好听啊！ 嗱真系有人 skip 咗啊？ 系咩？有男 唔系有啲人真系顶唔顺， 有啲男人照听好似。我真系吓， 仲要 话 好明， 系佢话吓 好明白， 多谢你嘅明白。 唔惊噶，我哋讲得嘅都唔惊嘅， 我哋都好 鸡，我哋好弱 嘅 咋， 因为我哋有灵异顾问褪体，而家就唔系我哋唔系嘅， 隔车即刻嘟嘟铁将军后面。向后探 无聊， 不过觉得自己运气唔好嘅人咧，就吓自己小心啲啦。 就好似嗰个光头嘅救生员咁讲，七月啊，唔好搞啦，想翻嚟。 系啊，即系我觉得你哋唔好挑战呢个禁忌。 算 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唔需要挑战嘅。 唔好挑战自己啊！你系 任淡淡得噶 啦。 系 你系游水唔叻，你系体能差，就唔好去行山同游水。 唔好去行山呢个，我觉得唔好去啲荒郊野岭咯。 去唔紧要，可唔可以唔好一个人去？唔好夜晚先去， 唔 好打风落雨嗰阵时去，好唔好啊？ 即系七月唔适合 camping 系咪？ 其实唔系好适合我啦， 好热咯又 系热啦，你唔怕热咩？ 好 晒到呕啦，又多蚊， 系啊，又成身汗。 秋天先去啦，虽然香港冇秋天， 系 厚啲先啦。 呢啲我觉得尽量唔好做咯，危险嘅嘢 都系视乎翻自己嘅能力啦，系咪？ 因为啲人听完就妖戆居，成日都有危险噶啦，你嗰只七月先做咩？ 唉，可避则避啦。 我知一定有人咁讲噶， 欢迎留言讲呢句嘢。我都知啦。 其实我就系呢个人嚟嘅， 成日都话夜晚冇翻嘅，日都夜咁夜噶啦。 我收税点点啊？ 啊， 辞工啊？ 系。话喺我放工就十二点啦，点啊？ 我翻通宵更嘅，咁点啊？ 冇啊， 冇嘢讲啊，冇嘢讲。 咪听下我哋咯，翻通宵更。 咁讲啫，系咁讲啫。 Yo, what's up?